could get inside your brain. And every part of you, I know. I'm from touching you with motives. Touching you with motives. Touching you. 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浴火忍受，血色那么淡，我心中拒绝，绝对的不妥协，请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浴火凤凰展开双翼 I'm kidding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ith my bros at 穿起车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谈到这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认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样勇气。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给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找寻归属感，天生找就不甘，天生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ing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恼 rich and merely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 trap， 你下可以打破迷信永世断腕 KO， 你得上搏命用狗血逼你清醒，小丑心中是我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只想能一了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飞扬，忘了谦虚 act the fool， 回家迷路收回代价，提醒自己 fool。 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所以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见到他本人。 这样，这样，乱中华嫩于血，头发越短越有血，唱地盘加毛绝，再大的唱红都不得血，重庆城红颜魂，风都江边躲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风守左门，老子的白上很举手，想到我的腰包请举手，我晓得你们心都变成老火，又不敢搞我，那就活该你们逃走，老子看到你们真的造孽，一天到晚到处挤看老谁又跑不得又打不得，还多点希望的路几个年，喊我是社会上的狗，不是山城我不得吼，把人们请不到人多，喊我就往你身上泼，老子脾气暴，心眼小，你能惹我容易就丧失理智，你要么死，你要么滚，反正好话老子不是说一起来。乱中华，人与血，头发越短越有血，唱地盘加毛绝，再大的唱红都不得血，重庆城红颜魂，风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中华爷在好厨房搞的剽窃 rap 忍不住到处跟你是高级 CDL 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把高雄我一起等到一头剽窃切个麦斯外个不可穿你答应留下了没说今天飞机好才进把老汉太硬啊你们挂出一身的病那反正无所谓了都会要你的命刷鱼有小朋友你还年轻这样比速度你赶紧年轻十年玻璃剑再拉出来片我一百零八块要拿回家天玻璃出现就是为了傻子搞好多人看不惯我他们又不敢说那些网上说的很好我出来就没很多等你来过面前你的笑脸我是哪个 中华人与血中华别断别有血 唱地盘 加毛绝再发的唱红都不得血 哎 真真红颜粉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来打别乱中华人与血头发越断越有血唱地盘加毛绝再打的唱红都不得血重庆城红颜粉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我的手作 呀呀我为我自己的城市骄傲 Let's move on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小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不计星辰，记载下沧桑巨变。世书情怀，传承着和平友谊。Oh,

起，痛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眼下，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爱永远就是问题，失去分寸太容易，谁都是凡人。相信你，有时候忘了珍惜，伤害来得太无意，有时爱太急，需要空间呼吸，受伤也好。 挂在琴上，一言

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就像当初我们遇见那样。